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了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你的故事我的歌正在直播，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呢写下一段你想要送出的祝福，或者是一段好久没有说出来的心里话都可以。同时呢，告诉我你希望通过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点播一首歌曲的名字是什么，可能下一首歌就是你所点播的。比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三柚木点播，方大同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他说这是他在高考前不断的单曲循环的歌曲，而现在上大三了，希望能够在节目里面再一次点播，要送给当年那个奋力拼搏的自己，也希望接下来马上要步入社会的自己呢，能够尽快有一个好的实习单位，有一个好的工作，同时希望这首歌能够在节目当中给我一些力量。 If I had to live my life without you near me, then days would allbe empty. The nights would seem so long. With you I see forever, oh so clearly. I might have been in love before, but it never felt this strong. Our dreams are young and we both know they'll take us to where we want to goTouch me now,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You ought to know by now how much I love you. One thing you can be sure of, I'll never ask for more than your love.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藏。 如果你也希望像刚才那位朋友一样在节目当中点歌送出一份祝福，你都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打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你可以送出一份爱情祝福，一份对于家人的亲情的祝福，也可以送给自己，送给同事，送给一切你想要关心你心里面想念的人都可以。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夜空中藏匿的星，他点播的是来自那英的这一首默。他说昨天呢，初恋女朋友突然在问我还在外地吗，我说是啊，然后两个人就东扯西扯聊了好多好多。其实很早之前我就已经从朋友那里听说了，听说他要结婚了，但是在我们两个人聊天的时候他却始终都没有说出口。今天我也希望再点播这首歌吧，因为昨天的那次聊天是我们大概分开了有三年聊得最多的一次了。我真心的希望在节目当中告诉他你要结婚了，希望你是因为爱情，我也希望能够祝你幸福。来自那英的默。 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还手不放手，笔下画不完的圆，心间填不值得雨，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周而复始，结局还是失去你。 就在我们播放这首歌曲之前，刚有人提到了希望自己的初恋女友在最近的结婚当中是真的因为爱情，然后我们的公众平台上马上就有人点播了这首歌，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他来自思考171130，他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希望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我们的好朋友们能够帮一帮他。他说如果你们认识一位叫做陈欣的姑娘，欣是三个金字，如果你认识她，请你帮我转达她，我已经喜欢她6年了，从初三到大二，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她，但是因为一些很巧的原因，我丢失了她的联系方式，所以我不知道还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找到她。我希望在节目当中送给陈欣一首歌，因为爱情。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 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人来人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蓝色的梦点播，他的留言很简单，他说人生的出场顺序太重要了，在前一秒钟你遇到了什么样的人，后一秒钟你又和谁牵了手，这些说起来都是缘分，但是早一步晚一步可能你都会错过他。蓝色的梦希望在节目当中点播，来自彭佳慧，相见恨晚。 的脸到今天才看见，有点心酸在我

前还更爱你呢，连那风都笑我了。我想他会告诉你的，我更爱你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首歌 咱们有好多朋友不光是在北京本地来收听节目，包括我知道的还有西安、浙江，有那边加拿大，还有温州等等。包括接下来的这段留言是来自长沙的朋友周宇涛，他说大学四年对学校本身是没有什么感情的，但是等到大四毕业，看着一个一个向自己挥手道别的同学，一个一个的好兄弟，他说那一刻的眼睛特别的酸。今天也希望在节目里面点播一首蔡琴的老歌恰似你的温柔，希望把这首歌曲送给自己的老同学们，也希望用这首歌来怀念曾经在灯光下一起喝酒聊天的日子。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 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王二牛的点播，JJ 林俊杰，他说用这样的旋律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当然平台上还有好多好多朋友的留言都还没有来得及念，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中午12点，欢迎你继续来点歌送祝福，还有一些祝福我也会在明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为你送出。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们明天见咯。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他说无所谓，只要能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